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提起马季的相声，人们都会双挑大指，交口称赞。要说他能够拥有如此高深的相声功底，还是得益于自己的刻苦努力。马季不但在中国广播说唱团跟随郝宝林等艺术家深造，还博采众长，向许多相声界的前辈艺人们求教。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红九，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今儿的相声人生，我们就来和朋友们一起聊聊马季向恩师侯宝林和老前辈严笑如学习迈步头的故事。马季跟随侯宝林先生学艺的过程十分刻苦认真，不过有时候呢也会出现年轻气盛不知深浅的时候。有一次演出啊，团长让马季出个传统段子，马季毫不犹豫就报了迈步头，结果第二天啊，侯宝林先生就把马季叫到了家里，指着报纸上的演出广告质问马季这段迈步头是哪儿学的。当侯宝林先生得知马季是跟着自己演出录音学的时候，非常严厉地对马季说，听听我的录音你就敢上啊，你的胆子怎么这么大啊。虽然后来马季的演出还算顺利过关了，但侯先生也给马季下了一句结论，那就是你不会走先学跑，早晚栽跟头。通过这件事啊，马季看到了师父对于艺术认真负责的精神，决心事事处处都要向师父看齐。而侯先生也把自己的迈步头传授给了刻苦钻研艺术的马季。下边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马季郭全宝合书的相声迈步头。 这回咱们来说一段啊， 你看这个说呀跟唱就不一样， 哎，是两个意思。 唱啊是有辙有韵有腔有调， 哎，这是唱， 对不对啊？ 嗯， 说呢是没辙没韵没腔没调， 它属于散文的嘛， 是吧？ 嗯， 你说这说它算什么辙？ 这个没一定， 没有辙， 是 它也没有腔调， 哎， 你拉腔调就不好听了， 那听着倒别扭， 是吧？ 是， 光有腔有调，没辙没韵， 这是唱吗？ 那也不叫唱。 那叫什么呀？ 那叫吆喝。 哦，做小买卖的吆喝倒是这样。 哎，你看做小买卖吆喝它有腔有调，哎，吆喝起来很好听， 讲究九腔十八调， 但是它那字儿它没辙。 对了，没辙， 对不对？ 哎， 过去在北京做小买卖最讲究吆喝了。 最讲究吆喝就得说咱们北京， 是吧？ 嗯， 卖什么都讲究吆喝 啊。您说都卖什么的吆喝好听？ 卖什么的吆喝好听啊？ 啊， 卖菜的吆喝就够好听的。 哎，鲜鱼水菜嘛， 是吧？它不在这个菜卖的好坏， 嗯，怎么样？ 它这么一吆喝，它吸引你， 让你听着那么精神。 哎，你不买菜，你出来也瞧瞧， 都要看一看， 是不是啊？ 是， 吆起来好听。 哎，怎么吆喝呢？ 我给你学学看啊。 好，您学。 一口气十好几样菜， 全要吆喝下去。 香菜、辣青椒呀，高葱、乱青菜，哎，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卖大海茄，卖萝卜、胡萝卜、变萝卜呢。大脸儿来下注呀，算了好韭菜呀，嘿，

四讨两仗 啊， 两仗另一尺，这个打尺量好，就算你打两仗啊。 两仗 到了打不颠了，买了一尺一毛八，十尺一块八，二八一十六，不就得三块六吧？ 对， 来到我们这摊儿 啊， 这三块六不要，十六毛去了他了，你是三块你打呀，你量不着啊， 三块 三块钱不要，这不要不要紧，我是饿着白的伤，只还得让他， 还要让， 这不三块钱 啊， 去两毛。让两毛，你个两块六， 行了啊！ 去一毛，让 别人 啊，别快站了， 好嘛那个， 你个两块四 啊， 去两毛，让两毛，你个两块钱， 对， 妹妹可就说了，是卖不头儿的，你包上妈的，裹上妈的，两块大洋的三回咬了，你这阵儿的咬着妈了还不买它， 咋、啊？ 怎么回事？我赔本赚吆喝，小徒弟知道你没得省钱，净写个粗布、蓝布、大白布吧， 是， 他要学好了，里边你还有花四哥这个老太太叫了猫的花样肘 啊， 这。要不两块钱， 对， 去两毛，让两毛，你给一块六 啊， 去一毛，让一毛，你给一块四，再去两毛， 哎、 你给一块二、 啊， 再去两毛，你给一块钱， 啊、 这不一块钱、 啊， 去五毛，让五毛， 剩多少？ 白拿去了， 没了。 唇齿牙喉舌， 哎， 全得练。口腔得利落，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 死猪就是干摆细毛，虎不食下脚，中间有臭壁花葱。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孝心风采。 相声人生，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红九，欢迎您继续收听。对于卖布头这个段子，马季不但掌握了恩师侯宝林的路数，还积极向其他老前辈求教。在相声界，卖布头说得好的首推天津相声名家严孝如，于是马季呢就亲自到了天津，准备好好好的观摩一下严孝如先生的表演。用马季自己的话说呀，那趟观摩谁也没有惊动，称得上是偷学。可没有想到，那天马季刚来到剧场门口买了票，恰好就碰上了严孝如先生。那马季偷学任务还能完成吗？让我们先来听一段严孝如、尹寿山合说的卖布头片段，然后再接着说。 哎，腰环子买哎六八， 哎， 他不要那一双， 嗯， 哎，又来这一双了，这个桩桩件件大不相同，不一样而大， 哎， 他不要那一块儿， 嗯， 哎，又来这一块儿啊，他不要那一点儿， 哎， 又来这一点儿，那瞧是这个布啊，你看个什么色儿？是没有包痕，没有褶儿，是没有窟窿眼儿， 他、 啊、那是本色白呀， 嗯， 啊，这是一种青，这本是上海青丹，是灵布儿搭，那质地多么匀呐、 啊，哎， 啊，质地多么细， 嗯， 啊，质地多么好， 哎， 啊，质地多么密， 嗯， 咱不提这种青啊， 啊， 要单提这种黑呀、 啊， 它怎么这么黑呀、 啊？啊， 是黑中透着亮，啊，亮中透着黑，它是黑又亮啊。 对， 啊，黑的像张飞呀、 啊， 是黑的像李逵呀，这唐朝的黑影得呀。啊，你说黑不黑呀？ 黑呀、 啊，他、啊、那还没他黑呀。 他 压在烟熊罩啊， 啊， 郭梅子他每回是没有他累黑了这个包公子，扎马花是黑了村儿的。啊，你说黑不黑呀？ 黑， 你说。黑不黑呀？ 够黑 啊！那还没他黑呀， 还没他黑。 压在青丝发 啊， 好像胭脂眉呀。这火车一冒烟儿啊，啊，下了卖瓜子儿的嘛，撒了一大堆呀。啊，你说黑不黑呀？ 够黑 啊！那还没他黑呀。啊，压在个子颤呐 啊， 好像老煤灰呀。你说黑不黑呀？那还没他黑呀。 呵， 啊，东山送不炭， 哎， 西山采过煤呀。 他 开过两天煤厂子，卖过两天煤呀。他是当过两天煤。铺灯二人鬼呀、啊、哎你说黑不黑呀、 啊、 他那还没他黑呀、啊、净说黑的也说不紧的这黑的买不上是白的假儿的 哎 要不提这种黑呀、 啊、 要敢提这种货、 哎、 啊要买这种布啊 是啊 不往远处说呀啊要往远处说他还得坐火车是花上几块多呀 啊 就打天津卫呀 啊 你要不知道咱取上一个笑啊够奔检车道是买上一张票啊左车灯一绕啊来得观音号啊叮了当当拐弯抹角来到 拉， 到哪儿 啊？来到北道关呢。 啊， 下了摩电车呀。 怎么样？ 啊，到了故意街呀。 哎， 啊，一进西头啊， 啊， 简直往里走啊。 哦、 啊，路南头一家人哪就蹲青龙啊，在门里边走啊，紧张公关东都画住套啊。啊，再往东边走啊， 哎， 瑞福香啊，瑞林香啊，陈了鸡的宝鸡呀、啊，还有一家二十钱香一根大。 啊， 到底哪块买呀？ 啊， 站在柜台外呀， 说 是点子名字叫啊， 哎、 是剪子眼的挑啊，大洋也得五毛六红啊， 五毛六一串， 没有五毛六 啊， 啊， 你买不到我怎么宽呢、啊？怎么厚啊？怎么匀呢、啊？怎么细啊？怎么宽呢、啊？怎么里呀、啊？ 对， 他那位先生说 啊， 啊， 价钱卖得大、 哎、 啊，你那知不知道是楼上楼下、 哎、 有电灯电话， 是 是不容坐车去呀、 啊啊， 坐在家里就问了家儿啦， 对， 他、啊、出去你得想 啊， 啊， 别忘了点大漆，刻刻大漆点呐、 啊。 啊，面大罗里转呢、 啊， 羊毛出在羊身上啊。他、啊、我们门脸小、 嗯， 啊，我们挑费小啊， 哎、 啊，粗的直的，他、 啊、 不打手工钱呢、啊 哎， 光要本来，我不要砖啦。 还、 啊、来到我的摊儿 啊， 啊， 啊， 要卖五毛六啊，下破了胆子不敢这么要啊。 怎么的？ 他怎么回的事儿 啊， 啊？ 啊，一个样的货，一个样的布啊，一个样的鞋，二十也不买，打到边儿上，走到边儿上小门脸儿，他小四号眼的这个拎不透的。虽不夸儿啊，他来到我这摊儿、 嗯、 啊，多少钱一尺啊？站稳了脚步，我讨一讨的尺寸，你听清价吧。 说， 这叫一大讨啊！ 多少？ 一头为五尺，两头为一丈，三头一丈五啊，足够一丈六啊，算你一丈四啊。 怎么的？ 找大尺寸啥货价儿啊？啊，多少钱一尺？你给一亩八一尺啊？你合一合，你算一算，可是有本没本？ 对， 可是有砖没有砖儿啊？ 没了， 一尺。一毛八十是一块八，四十打四毛啊，四把三毛二，那叫七毛二公，合是两块五毛二啊，二分零二三不要了， 不要了， 肯定给两块五啊。 对了， 啊、心里别打鼓，啊，眼似关宝珠啊， 对， 他、啊、心里有算盘呢，露露本钱，你喝喝理儿吧。他那位先生说，他、 啊、 买不头儿大， 对， 你给我包上把你给我卷上把你包上你卷上算我要了， 要了 这事要买还不买呀？ 怎么了？ 还有几句放。你话呀， 说 他、啊、不买不要紧呐、 啊， 哎，啊，不要不要紧呐、啊，只等拿去瞧我，只等拿去看杨先锁宝海关村里啦。在心里功夫啊、 哎， 啊，还有三不怕，啊，不怕洗，不怕晒，不怕烤。怎么洗他不叫晒呀？不叫晒， 哎，出来 漂白， 漂白呀、啊。 开这不两块五啊？ 看 那位先生说，他买不头儿大、 哎， 啊，给我包上把你给我卷上把你包上卷上，你算我要啦。这只要买还不卖呀？他怎么回的事儿？ 他 外头省钱还得让啦。这不两块五啊？ 哎， 让去一毛钱呢、啊？啊，您给两块四，这不两块四啊？啊，带上两毛钱啊？您给两块二，这不两块二啊？啊，带上两毛钱啊？您给两块钱，那位先生说买不头儿大，给我包上把你给我卷上把你包上那。管什么管不了啊？这事儿要买还不买呀？他怎么会的事儿？各位得省钱还得让啦， 让 他把他扔到家， 对 他往外一推他、 啊， 你少个一个字儿，少个一个袋儿，少个一个棒子，我不能卖呀。 对， 他只付两个钱，我狠了狠了吧，我这么吧， 啊， 一蹬特蹬，哎，我这鞋开战了， 老高， 哎，您给两块钱打破了吧？肯定给一块九啊，肯定给两块八，啊，您给一块七，我只付一块七，哪位还不要啊？让两。我去两毛，您给一块三，这一块三的，让一毛，我去一毛，您给一块一，这一块一，让我吃五份，您给一块钱，这不一块钱，哪位还不要？狠了狠了，八糟了糟了八，让五毛，我去五毛，那您摆哪里？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严笑如、尹寿山合说的卖布头片段。严笑如先生在剧场门口见到马季后非常热情，笑着把他招呼进了后台。寒暄之后，得知马季是专为自己的卖布头来的，爽快地答应为马季演上一遍。洋洋洒洒四十多分钟的一段表演，让马季听的是如痴如醉。严笑如先生还特意把几种不同的电话都表演了一遍。严先生的倾囊相授让马季深为感动。多少年之后啊，每每提起这位早已作古的老先生，马季话语中还是流露出无限的钦佩与崇敬。 每当你来到身边，爱经过我双眼，飞进心。